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贝芬。 好，在上个星期，台湾的所有的媒体都关注一件事情，那就是在5月21号成为了台湾这个捷运史，也就是我们内地说叫地铁哈，这个捷运史上最血腥的一天。这一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叫做郑杰，暗藏着两把刀搭上了这个台北的捷运线，在这个板南线龙山寺站到江子翠站的这个中间，突然抽刀在三个车厢之内疯狂的砍杀乘客，对象呢是不分男女老幼，最后是造成4死22伤的这么一个惨剧。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就很让人想到一个词，叫做无差别杀人事件，也就是他并不是 随意杀人， 确定的对象哈，只是一个随机的砍杀。但是呢，据当事人来说呢，这个刀刀致命是有非常明显的，就是想要置人于死地的这样的这个目的。而且现场呢是非常的血腥，因为台湾之前没有类似的事件，恐怕对于民众来也好，这个地铁的乘客也好，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甚至是有一个细节说，现场的很多人一直是低头在看手机啊，或者说这个在看其他的电子设备，直到被砍到了才发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好，所以现场是非常恐怖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对于这个来自台湾中部的东海大学环境工程学系的二年级学生郑杰，今年是21岁。那么他事后是当然遭到了这个警方的逮捕，也是跟乘客发生了一定的搏斗。那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羁押的状态。哦，相信大家所有人都想问，全世界都想知道他究竟为什么杀人。恐怕在短时间之内没有办法有一个正确的结论，但是这个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恐怕在媒体上是绝对不少的，特别是在这个台湾的媒体当中。好，我们现在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有媒体就发现啊，郑杰之前是有充分准备的或者有预谋的来进行这样的事件。 而时间往回拨，在礼拜三犯下了震惊社会的捷运杀人案之前，事实上呢，在礼拜一，在5月19号当天呢，就有人在车上发现了凶嫌郑杰已经出没在捷运的板南线上，似乎在模拟这杀人的路线，因为他在车厢里头呢还跑来又跑去，才会让他看过的这些乘客们呢对这个人印象非常的深刻。而选择下午的4点半钟，在学生放学时刻作案，或许就是当天探路时刻他心中所做下决定，让这一天擦身而过、逃过死劫的人，到现在为止都还心有余悸。请看我们的独家报道。 从麦当劳和国中同学叙旧离开，前往超市买30公分长的水果刀，随即砍人后在江子翠站下车。郑杰犯下捷运随机砍人案，这些步骤都经过精密策划，甚至有目击者指出，郑杰在犯案48小时前，也就是周一下午，就曾经进捷运车厢模拟杀人路线。妇人向警方指出，当天他搭板南线要到新浦站下车，那么在善导寺站的时候，看到一名身形和郑杰相当相似的男子。那么为什么他会如此印象深刻？就是因为他坐立难安，而站着的时候呢，就是在车厢里面来回奔跑，一直到新浦站下车的时候呢，男子还没离开车厢。而事发之后新闻曝光，这名妇人才恍然大悟。 到底有没有后悔吗？ 这个面孔几乎跟当时看到的一模一样，警方甚至怀疑连下手的时间郑杰都经过缜密计算。搭车北上后，2点找国中同学吃饭，3点才到超市买刀，接着进捷运站，途中还特别坐到国父纪念馆再折回，4点22分挥刀犯案，疑似就是在拖延时间，可以选在4点多下手，因为他似乎知道此时并非下班尖峰时间，乘客不多不少，才不会一下手犯案就立刻 遭到围捕，每一步都在郑捷掌控之中。警方调查，他在四月写好捷运杀人计划，犯案前两天背上模拟杀人路线，一切照着他的脚本走。而惨死郑捷刀下的四人，却无法安排自己命运。TVBS 新闻叶俊宏、林月姿，新北市报道。 好，刚刚听到这个台湾的 TVBS 的这一条报道哈，是说这位21岁的大学生郑捷，他在犯案之前呢，已经在地铁的线路上面啊，来来回回模拟了，并且算好了时间，恐怕是一个非常有计划的这么一个事件。那很多人可能会想到之前在这个中国内地发生了这个长沙的有一个幼儿园的砍人事件，但是最后发现这个凶嫌可能是因为吸食毒品，所以暂时是属于这个精神不稳定的一个状态。很多人在第一时间也对郑捷有这么样的一个估计，也是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好，但是看到这样的这个线索了以后，发现哎，好像不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发现让大家觉得这件事情更为恐怖了。一个人他可以在完全有理智，我们现在至少认为他完全有理智的情况下去做出这样凶残的事情。好，这个让人觉得对于今后特别是在台湾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安全也是感到了有一点担忧。 其实你说对台湾人来讲，就这阵子遭受那种心理上的创伤，我觉得很难形容。因为捷运对我们来说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可能两朱明前燕婷都有去过台湾， 是是， 很多时候捷运它里面代表的是一个守秩序、有礼貌，它是一个很多人都会拿来称赞台湾的一个这样的地方。 我听到很多人说捷运是台湾的骄傲，所以这场事件的话它不仅是出乎意料之外，也是在很多程度上破坏了这样的一种骄傲。 是，所以我觉得很对台湾，很多台湾就包括我自己，你觉得搭捷运你是放心是安全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 可是瞬间你说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有你刚刚提到，就看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新闻带，他说有一个目击者想到前两天好像看到过这样一个人。可我觉得常在一个案件发生之后，你各个时代各个时机点都会有很多的目击者觉得这个时候好像他讲的这句话是很怪的，好像有一点可是我觉得 当时不会有多想。 对，可是当时如果我们现在就回顾他，如果当时大家就包括他那个就是去犯案之前，他不是跟他最好的那个朋友在麦当劳吃了饭，然后也那可是大家也不当真嘛。 他说等等我要去培养一下情绪，因为我晚点准备要动手了，然后那个人以为他要去打游戏。 对，所以其实你说现在会真的会觉得，如果在某一个很多的时机点好像他都透露了他要做这样的事，可是确实却没有一个人发现。还有你发现其实在我觉得有时候在台湾媒体也觉得挺有趣，就像你说包括他在去犯案之前他去买刀嘛，那我前两天也看到一个新闻说他去买刀，然后找到这个卖场，然后找到他那个 video 他去买了什么样的刀，可是那卖场就赶快把这款刀下架了，因为怕就是 成为模仿 犯嘛，关系对对对。可是我觉得刚刚朱明姐讲，你觉得你现在去最重要的是他到底为什么要杀？ 你告诉我说有一个疯子在街上砍人，我觉得 因为他精神 还稍微好过一点，因为精神失常嘛， 或者他吸毒、他喝酒醉都好 之类都 可 以。可 是因为从郑捷这个事情，从他包括他后面的这些新闻出来的，因为包括他是非常的，如果这些都是真的话，你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清楚他要干嘛，他是一个有理智的，他甚至在之前你说包括东华大学要跟他去做辅导，因为他没有失常，所以他可以做很多的一些解释， 学校家人周边都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同。 可怕在这些，因为很多时候你知道他可能有精神问题，我们知道也许避开他，喝酒醉的我们避开他， 对， 可是这些人他就是一个完完全全在你旁边是一个正常的， 对， 而且跟他的室友据说跟他相处了九个月还说他是一个脾气非常好的人，我觉得在九个月之内还觉得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这个也挺让人讶异的。 是， 然后刚才说的就是因为他没有精神失常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出来嘛，据说他在这个被警察抓住之后呢，还测他的这个酒精值啊是0.04，然后他据说他之前是喝了这个气泡酒，所以说他做了一些计划，是说哎，是不是我杀了人之后以后还有一些侥幸心理？但是问题是呢，他又觉得就是我们从他的一些之前的回顾，就从小要做一件大事情嘛，然后他还说自己就是会不会判死刑，被警察抓住了，第一句问我会不会判死刑，他好像很求死，但是又做了精密的一些计划，所以就让人觉得他是不是人格分裂呢？还是 这个人格分裂恐怕需要专业的精神科的这个专家来鉴定这个问题哈，恐怕我们一般人会觉得他是不是精神有一点不正常，但是没有 目前为止没有客观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一点。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个中国时报的报道说郑捷没有精神病，没有妄想症，但是根据这个他们的这个报道说郑捷从小就要做一件大事情。当然你说有一个小朋友跟我说他长大以后要做一件大事，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志向的表现，但是你不知道他这个大事情指的是什么。 他弟弟都这样说，他说我哥哥很有目标、 他说从小立志要做一件大事。那么郑捷的父母就透露说郑捷平时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说这个儿子平常没有上课的话就宅在家里，没有朋友，没有女朋友，唯一的嗜好就是玩杀人格斗类的电脑游戏，那么没有想到呢最后会把这种电脑这个游戏当中的这个杀人情节哈，就搬到真实环境当中。当然这也是目前呢有一个讨论的一个焦点，就是说所谓的这种宅男文化哈，你在玩一些暴力的游戏会不会真的会影响你在现实世界中的一些行为哈。这个包括在郑捷的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在台湾呢有一些网友还甚至发起了一个郑捷粉丝团，这个是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了，我好像在类似的事件中都没有发生过，都没有之前看到过类似的情况哈，所以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三天话新闻，我们来关注这个台北捷运的史上最血腥的一天，也就是在5月21号21岁的大学二年级学生郑捷杀人，四死22人受伤。好，欢迎回来凤凰又 Radio 综合台三六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好，这个郑捷杀人案在台北的捷运当中啊，这个无差别杀人案之后，在台湾的也不是台湾的，就是这个 Facebook 上面哈，台湾大部分的这个年轻人都是用 Facebook 的用户了。那么在这个脸书上面呢，就出现了有一个叫做郑捷粉丝团哈，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郑捷粉丝团他是当真的吗？他还只是觉得好玩开玩笑？郑捷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在台湾的年轻人当中，是不是会引发连锁的模仿的效应？好，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是来自台湾的媒体的一则新闻报道。 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是说，现在呢在社会上面竟然还有人是崇拜郑捷还要挺他吗？全民哀悼之际哦，竟然有网友帮他成立了一个粉丝团，叫郑捷粉丝团，还有1000多人来按赞。但是呢有不少网友在粉丝团就来骂，来留言挞伐了，没有想到呢版主就回呛了，说抓我的人怎么还没有约谈我，还没有抓到呢，整个刑大的网络警队都该撤掉吧。但是有网友就起底了版主的身份，发现郑捷粉丝团的版主是苗栗这间不动产公司的同姓业务员，所以警方已经要求他到案说明。 郑捷犯下震惊全台的捷运随机杀人案，竟然有网友在脸书成立郑捷粉丝团。郑捷粉丝团写道，支持郑捷，对这个虚伪的世界，对那些理所当然幸福的人，对那些以道德为武器排斥异己的人做出最微小的报复，吸引1000多人按赞。但不少网友在粉丝团留言挞伐，版主却回呛说要抓我怎么还没抓到，再抓不到刑大的网络警队都撤掉吧，废物的台北警局我是赢定了。嚣张的言论被网友起底，版主是苗栗一间不动产公司的业务员彭敬忠。 今天才知道，你们听谁讲的？ 他那个脸书有啊，跟他 有熟。公司同事说，彭敬忠来到这里工作才2-3个月，跟他完全不熟，不了解他设立郑捷粉丝团的动机。 你们问他本人啊，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 他是大约属于像类似约聘的这样子状态。 彭敬忠上午未出现在公司，也联络不上人。不过苗栗投份分局相当重视，警方追查后发现72年次的彭敬忠有毁谤罪前科。警方初步掌握，彭敬忠声称自己也不是版主，但是不是规避责任说法，警方等人到案说明。另外网络也兴起网友仿效，感谢郑捷完成了我多年来的梦想，板南县交给郑捷，苗栗县交给我，引起警方关注。这名22岁男子也被带回侦讯。 好，刚才听到这个来自台湾的这个报道是追踪到了这个郑捷粉丝团的起点哈，我觉得他使用的这两句语言非常有意思，听上去有点耳熟，关于比如说像这个虚伪的世界这些无缘无故幸福的人做出这个报复， 超市的这种 听上去，你知道让我想到什么吗？我不是特别熟悉日本的漫画，但是我觉得日本的漫画 的 语言风格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些我很难形容这一种感觉，但是日漫画语言就是这样子的， 你知道吗？在这个郑捷他被收去那个叫什么土城看守所，是不是？然后马上第二天就有一个19岁的访客去探访他，讲了2分钟的时间，然后第一句话就自我介绍我是谁，然后他说我很欣赏你，第三句话就说为什么你不用炸弹呢？这样可以死更多的人 啊。 然后这个对话当然是被警方发现，就把他赶出去嘛。这样，所以说就这样的一个事件，并不是所有人都在谴责的，还有一些隐形的、隐藏的粉丝，因为看到在2008年6月8日的时候，日本那个秋叶原的杀人事件。 是 就是跟这次杀人事件非常的一个类似。那在之后呢，就有很多的事件就出现了一个预告。当时那个警方，日本警方非常快速，他成立一个平台，叫做网上犯罪预告的技术。他就把所有这些 Facebook， 反正所有的社交网站有预告要杀人，就是有这种类似的言行的人，通过检举啊，通过技术的方式，全部贴在同一个网站上。逮捕了20个人。然后他就在警告你说，这个我们在监控的范围内，从一定程度上就遏制了这样的一个事件的。 这个是日本警方的一个经验，因为真的发现有的人会用这种预告的方式，而且真的是会付诸行动，所以说从警方的角度来说，去监控这些所谓的这个杀人威胁还是有用的，就好像以前可能有人会寄恐吓信啊，什么寄子弹啊，现在采取的方式我可能不是特定目标的，我在网上就发出了这样的信息，那警方按照这个方式可能真的是可以起到遏制的作用。 因为我刚才不是一直在讨论说为什么他之前的一些言行大家没有引起重视呢？他不是也有留言说我要做个 什么样的事，大家可能没有这样的经验，不知道真的会有人那么干。 对，大家以为都是在开玩笑， 因为我们平时可能生活中有的人什么开开玩笑啊之类的，可能你会觉得他有的时候情绪不好，那说一些比较激烈的话，这个不是没有发生过，但是真的付诸行动，说实话在这个台湾可查的历史上面还是同一遭。我们看到这次4名死者哈，这个是潘姓、谢姓、张姓和李姓，全部都是在胸部和颈动脉中刀，而且这个其他的伤者除了你反抗的时候刀会刺伤手部之外，胸腹部的刺伤最多。21岁的大学生，恐怕我相信他应该是人生中第一次杀人吧。那是刀刀致命，刀刀致命，而且你可以说他这个想得非常清楚，他知道从哪里下手，这个人可以导致一个致命的伤害，所以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怕。我看他的这个历史，他之前是台湾国防大学的学生，所以有一个自然的疑问，他是不是国防大学，我理解是半军校性质吧，那他有没有一些军事技术的这个训练让他有这方面的一个装备？ 其实包括他自己也都讲到，他在要做这件事情之前，也就前一阵子也开始在跑步做体能的训练，而且包括现在报了很多新闻说他自己还后悔为什么没有把体力练得更好，因为可以多杀更多的人，所以这就是后面这新闻出来的。可是刚刚燕婷提到你说这刚刚讲到这个粉丝团，就是后面去见他的这个第一个男生，就那个黄姓男子19岁这个， 对， 后来去看他的家世其实也蛮可怜的，就是被父母亲遗弃的。 嗯，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一群人，就他们对社会不满，但他们在里面或许他们有一种磁，我觉得他或许有一种磁场，他们可以觉得我们可以互相了解，因为我们可能是被社会边缘化，或者是我们是也许没有办法跟人相处，但是你跟我可以互相了解我们之间的那个空洞，填补的互相的空洞。那包括你说刚不是这个粉丝团之外，就我记得事件发生的第二天，然后就有一个男的，好像是因为他在简讯上面跟他的一个女性朋友在对话，然后他说觉得郑捷这么做很好，然后郑捷做了板南线，那淡水线就交给我吧。 好， 就这事情后来他那个女性朋友觉得这很恐怖，而且他觉得在发生，后来就把这个简讯就转了出去，就后来就警察就把这个人给抓来了。 那他女朋友还好吧？ 但后来他觉得我也只是说我也不是真的要做，可是呢他就反倒他不觉得他这样造成一个恐慌，而是觉得为什么这个朋友可以把我私人跟他的对话公布出去。我觉得那你会觉得这一些人他们的一些你要说变态，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是专家。 这个会， 我觉得这个跟就是可能看漫画有一定的感觉，就他们总觉得我们是上帝，或者他们同时扮演了 撒旦跟上帝这样同样的一个角色，他们在为民除害，或者是我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要扭转这个世界。然后我看到就是台湾的这个新闻片里面有一个当场在现场的这个民众，他是对跟他对峙的，跟这个人 对 峙的， 对一个六十多岁的， 没有六十啊，那个是其中的一个老爷爷， 就拿雨伞对峙的那个， 对雨伞那个不是那个，还有一个年轻人，就大概三四十岁这样子的一个年轻，他也不是很健壮的，他就跑到上面跟他说，他说你把你的刀放下，我们两个单挑，然后他就说，他就发现了那个郑杰他的那个手呢，本来是刀是这样举着的，后来就把刀放下来了。他就对他的这种指令有一定的反应，他就说为什么他刚开始的时候刺杀的都是那些熟睡中的或者是玩手机的，就这种对世人仇恨而且是杀这种无辜的人的人，他们心中都有一种有点欺软怕硬这种感觉， 是吗？ 他反而看到这种强硬的人，他有一点点心里有一点点畏惧，但是那些弱者他就是在捅他， 专门对你的意思就是他只会挑弱者下手。 因为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当他这个人被就是群众就后来他把刀放上一下被群众包围围殴然后趴下的时候呢，他就说不要弄我的脚好痛，他被收监了以后一天要吃三次止痛片，他说我很痛，因为他脸上被弄伤了， 对 他说我很痛，那这个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那你杀别人别人不痛吗？ 不是一个我们传统的印象中那样的一个歹徒的形象，一个 是那个凶神恶煞， 一个对凶神恶煞，可能你就是非常野蛮的这种，他可能在身体上你会甚至我包括我看他的这个形象个子很高 很 但是很瘦弱的这种感觉，你会觉得是缺乏运动的这样的人的 一个表现。我的理解他就是在幻想跟现实之间自己在那里切换，有点混乱 啊。好，这个刚才佩芬提到了这一位在郑杰被收押之后第一时间到监狱去探视他的这个人哈，也马上有人去调查他的背景，还不知道从他的背景里面是不是可以看出一点郑杰的这样的这个行凶的线索。 犯案震惊社会，那么现在为了要避免其他人会模仿犯案，所以新北市土城警方也立刻约谈了一些可疑人等，其中就有这么一位，他是到看守所去探视郑杰的19岁黄姓男子。不过呢，整个的约谈过程当中，警方也发现说，原来呢这个19岁的年轻男生哦，他身世是很坎坷的，不但从小父母亲就离婚了，就连原本跟他一起住的爸爸最近也狠心抛下他一个人，那么他已经流浪三个月了，他是在家里面得不到爱的一个孩子，才会好奇郑杰的犯案动机。他也澄清，并不是郑杰的粉丝。 怎么会特别去看他呢？ 离开警局的黄姓男子直视前方，不发一语，快速搭车离去。他就是第一位申请会面郑杰的19岁男子。为了避免模仿犯案，警方星期四下午主动将他约谈到案。 所以您是特地去关心他的。 黄姓男子被约谈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有没有便当吃，警方深入追查才发现原来他有着不为人知的悲惨身世。从小父母离异再婚，但继母跟他不亲，警方再问那你的父母呢，男子平淡表示今年2月爸爸跟继母当着他的面全家搬走，而且还不让他知道搬去哪，但也澄清不是郑杰粉丝。 他们两个本来就不认识啊，根据他的说法他两个本来就不认识，他只是就是好奇，我刚刚讲的就是好奇啊，这个没有任何这个犯案的事证。 原来黄姓男子从电视上看到郑杰随机杀人的报道后，好奇他的家境不错，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在好奇心驱使下立即动身探访。其实黄姓男子身世坎坷，国中毕业后就靠自己打零工，现在住的房子还是之前父亲租下来的，经济家庭关系几乎都不顺遂。在探访郑杰后意外被远警发现，社会局得知也积极介入了解。 好，这个19岁的黄姓少年啊，去探访郑杰的原因是因为觉得郑杰的日子过得比自己好那么多，为什么还会需要这样去做啊？那当然你不能够排除其他可能，是他可能对于郑杰的行为产生了某种共鸣，因此在这样的这个草木皆兵的关头，警方当然是会把他进行一个约谈啊。这个当然我觉得让人想到说身边就是说在不管是在台湾啊，或者说在中国大陆，在香港，现在这样的人，你会发现，我不能够说他越来越多，但是一定你身边或多或少认识几个人。我当然不是说这些人都是潜在的凶手啊，但是你会发现，因为现在的这一个网络的文化，还有一个这种漫画或者宅男文化吧，我 简单来说，宅男文化，我觉得他有他非常可爱的一些东西。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他自称宅男，他甚至以这个作为一种骄傲。哈，我当然不是说这些人都是危险分子，但是往往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是特别善于交际，可能在社交上面或多或少有一些小小的障碍。那在郑捷这样的一个极端的案例当中，带来一个问题，很多人之前根据日本的这个现象有发出这样的疑问，宅男会不会有这样潜在的危险？这个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这个有人在郑捷，也就是这一次台北捷运血案的这个嫌凶啊，凶嫌他的这个学校宿舍门口看到一副对联，这个对联上面有一句话叫做“打死不治疗”，很奇怪的一句话啊， 打门口的吧， 打死不治疗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就说啊，这个打死不治疗的这个渊源来自于，因为网上经常可能有大家互称脑残啊，说你这个脑残怎么样？那脑残怎么办呢？脑残要 台湾也讲脑残吗？ 也讲 哈，脑残，脑残怎么办呢？脑残就要治疗。这你得不能够放弃治疗啊，和气疗嘛，这个不是。但是那郑捷就宣称是打死不治疗，好，表达了他对于这样的一种文化的怎么说一种忠诚，或者一种一种这个强烈的追随。那很多人就说这样的一种宅男文化，他是不是也潜藏着这样的暴力的因子？的确，在日本的这个很多漫画当中，比如说早前的这个日本多起杀人的事件的主角都是以漫画中的人物为原型，不管是电车男啊，还是什么变态杀人狂啊，都会有一个忠实的漫画偶像，甚至到一定的程度就是开始分不清现实和这个动漫的世界，完全按照漫画人物的这个方式来生活，包括讲的话啊什么，你会觉得他是二次元空间的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人。 我觉得这跟那个社会的压力可能有点关系，就是日本可能它的社会比较压抑，然后比较紧张，你看它的漫画都是跟社会脱离蛮大的，除非是小朋友的，那就是跟现实还是有 关系。比如说死亡笔记这本漫画，我这个之前翻过一下，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 有电视啊，有电影啊。 对对，死亡笔记的这个漫画，我当时感觉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减压的一个东西。你可能，我想象哈，一个人他平时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不如意，可能也发生各种人际的摩擦，特别是我相信喜欢看漫画的人，可能他不是特别愿意跟人打交道的人。那么他可能有不喜欢的人。死亡漫画的这个情节是什么呢？你有不喜欢的人，你写在一个笔记上，第二天他就死掉了。那其实是一个，我不能够说是发泄啊，但是是一个减压的一个方式。但是当然减压到极致了，是不是就会鼓励你往暴力的方向去走？所以带来一个疑问，我相信这个问题这个提法提了很多了，就是这样的漫画中的这个暴力因子，它是不是有必要成为审查的这个对象？我相信在接下来会带来一大轮的这个讨论，有这样内容的影视作品是不是你就不能够？ 日本秋叶原那个事件之后，好像对于像游戏，它是 PlayStation 3有一款游戏就马上就停止再可以发行了，不可以发行了。然后还有包括它的电影的还有游戏的那些审查都变得更加的严格 啊。 我觉得在台湾这个事情出来，大家肯定会进一步检讨吧，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就家长啊老师都会比较注意。 可我觉得它的复杂就在于，你不能用一个就是可能说是不是宅男他就是一个高危险群体， 不可以这样来划分， 就难就难在他没有办法用一个概率去 宅男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定义，那些不喜欢社交的人和不适合社交的人都被划到这个定义里面。可能我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有很闷骚的人， 我智力特别高，我看不起你们所有的人，我觉得你们这些人都跟我没有共同的话题，我就待在家里。这样的人可能是一个天才，他也是可能是个宅男，但是他不一定是很危险。 也有很闷骚的人啊， 所以我说现在社会其实最重要，例如说你看你刚刚讲到这些人，可能他是不喜欢跟人家社交，或许他根本没有社交能力，可是你看如果郑捷这件事发生了，如果我们可以很简单说这些人 人可能是平常喜欢打这些暴力游戏的，喜欢看漫画这些人、其实你可能我们身边可能都有这样的人。 是啊。 那是不是其实如果这个社会慢慢看到那些感觉疑似宅男的人，其实就开始跟他保持距离、我觉得是不是其实反而去 推向 他们那个地方？对，而且你说前阵子你说台湾很有名的那个淫魔李宗瑞，他超会社交的吧？但是你说他是个什么？对，不是。所以我觉得很难。你说，我觉得这太，你只能说他的发生，他可能刚好他是一个不善家，而且很大的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可是我觉得现在最难去理解就是，其实你说我们很多同事，我们每天可能在一起相处九个小时、十个小时，我们你说其实时间也长啊、但是为什么他的父母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就这个小孩，因为燕田是做妈妈、你可能每天这个小孩或许他不会告诉这父母说我明天要杀人，我每天都喊我要杀人，可是这个小孩有什么的不对劲？ 蛛丝马迹， 我觉得生活在一起的人一定 可 以。可 是他爸妈没有跟他住一起吧？他不是在板桥市吗？ 他大学生已经开始读书了。 孩子就是你，难道一点感觉都没有？ 哦、 对，我觉得都有。就像说，其实那一天，你看他的弟弟后来被带去，你看那个镜头说就在拍那个小孩子在躲在警察怀里哭。所以我觉得现在也讨论到，其实现在很大的压力当然是在他家庭上嘛。那包括刚刚我们一直讲到秋叶原这个杀人事件， 对， 他的弟弟后来在六年后自杀了，因为那个社会压力实在太大了，就那个有色眼镜一直没有办法打开，他自己压力没有办法调试。所以我觉得当然可能现在会觉得，你想什么样的父母会教出什么样的家庭会教出这样讲、很多的这些质疑的声音。可是我觉得现在可能也许也要多一点的包容吧，就你可能不要再把他的弟弟或是这样的再逼到那样的路上去， 这个恐怕也很难哈。毕竟这个事件才发生没多久，这个郑杰的关于郑杰的家庭也是引发了很多的猜测。有这个传言说郑杰是这个富二代啊，说什么开豪车啊，家里这个豪宅啊，那当然其实看起来是没有。这个郑爸爸就出来说，其实家里住的这个房子哈，也就是十多年前，一平新台币20万买的，根本算不上豪宅，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住宅。那开的车子呢是福特哈，也不算是一个什么豪车。并且呢，在事件发生之后呢，本来郑杰的父母是预备要有一个亲身的记者见面会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但是后面可能有一些人身安全方面的考虑，改为书面的道歉信发出。那么这个道歉信是这样写的，说对众多无辜受难家属及受伤的民众致上深深的歉意。身为郑杰父母的我们，对这次事件除了痛心震惊之外，也深觉无以莫名。如今再说多少次的对不起，都无法弥补受难受伤者的痛苦，我们真的无颜面对。如果可以，真的愿替受难及受伤者代受此锥心之苦。对于郑杰的行为，我们相当自责，也不推诿，最严厉的制裁也无法弥补他所犯的大错。最后，对于死难者、伤者及家属们，再次以无比悲痛及无地自容的心情致上最深的歉意，也对造成社会不安及恐惧表达歉意，并再次呼吁所谓的粉丝团切勿任意呼应及模仿此极端行为，家破人亡的痛苦不是任何人所能承受的结果。这个署名是郑爸爸、郑妈妈。这个关于郑杰他接下来面临的后果，相信会是下一波热议的话题。因为在台湾有关于这个死刑的这个适用一直是一个争议的焦点。在此前是刚刚台湾是隔了很多年之后才有新的死刑犯被核准的这么一个案例，但社会上呢关于废除死刑的这个呼声呢也是一直以来都有。但是郑杰的这么一个案件，它一定会带来将来量刑上的一个问题。比如说郑杰的父母在信中就已经提到说，最严厉的制裁他恐怕已经考虑到将来的这个法庭量刑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很多的网友哈，我注意到在这个情绪非常愤怒的这个网友，在这个时间也是开始攻击这个台湾的废死联盟，就说你看，如果说死刑废除的话，像郑杰这样的人就没有办法被 应得到他应有的制裁，好，这个会掀起新一波的争议。那有关这个台湾的这个死刑的问题啊，到底是存是非，郑捷的这样的一个案件是否会影响台湾死刑将来的一个存废问题，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好，关于郑捷的这样的一个案件是怎么样影响台湾关于死刑存废的这么一个讨论，我们先来听一下台湾的媒体是怎么样报道的。 来看到是最新的独家消息。好，今天呢是捷运血案嫌犯郑捷在台北看守所的第二天。那么有一位常常进出北所的劳动役男就跟我们说，郑捷呢已经在所里面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轰动，因为呢所有的受刑人都在讨论这一号人物究竟是谁，甚至呢竹联帮分子他们没有办法接受郑捷杀害老弱妇孺，已经准备找机会要好好的修理他一顿。 捷运喋血案的郑捷让四名无辜的民众魂断刀下，冷血残暴的杀人计划不仅引发社会严厉挞伐，郑捷进入看守所编号1892，不过两天时间内部已经传出不少受刑人义愤填膺，准备好好修理他。 我这件事情大概就是要打老毛，我这件事情弄起来应该这两天都没打老毛。 怎么说？ 因为他看到老弱妇孺。 化名大水的劳动役男透露，因为常常进出看守所，这两天确实听到了不少耳语。所内受刑人因为不满郑捷滥砍无辜，尽管他在校舍住独居房，仍是会找到机会和他会一会。 我的估计的，也一直出庭，他会独居，他会一直出庭，一直他涉及太多人了，看庭一定庭庭要被干倒， 看庭也被干 倒，都被干倒。 看似静悄悄的看守所，因为郑捷的出现，就像风平浪静的湖面，底下早已暗潮汹涌。 好，这个郑捷这样的行为，就连在监狱内的其他的这个服刑的犯人都看不下去了，表示要对他进行这个自己的这个惩罚。那当然在监狱内，我觉得郑捷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至少这个还是一个这个法律管辖的一个范围。但是在社会上面，据说当时郑捷第一时间被逮捕之后，警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把他带离现场，因为周围 的 民众实在是太愤怒了，将他团团围住，并且要上去是拳打脚踢哈。我现在看到这个照片上，郑捷这个头部有一些流血啊，有一些受伤，有一部分可能是在这个被警方抓住之后，现场有一些激动的民众上去这个施以拳脚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后果。那么据说郑捷自己是一直求死，但是呢又没有勇气自杀。因此呢想以这样的方式犯下一个极刑，可以遭致极刑的一个血案，来获得一个死刑的判决。好像有这个媒体也报道说，郑捷在被警察逮捕之后也是说，你们什么时候判我死刑，有这么一个说法。 他就觉得这个死刑比自己就是自杀来的简单多了，因为他没有勇气自杀。我觉得这种人简直是最大的懦夫，他就杀害那些完全无辜的人，而且不是他有仇恨的人，而且不是非常有强力的那个竞争对手，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是。 那带来一个问题，郑捷如果我们认为他一心求死的话，但是在台湾现在的这个法律环境之下，他不一定死得成，对不对？那 基本上呢，以他现在做的这件事情，还有他饭后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态度，应该就是死刑。而且我看到有一些报道，就是会采访一些就是法律界的人， 是， 就是你很难，因为一般来说，你说为什么台湾有时候面对到死刑的时候，真的会非常的激动？因为很多人他是可能 你说去评估，可能他的量刑上，你可能犯下真的是一个死刑，可能最高量刑是死刑罪。可是因为你犯后态度，你是真的非常后悔，或是得到了一个受害家属的谅解， 嗯， 可能法官在量刑上觉得你是有还有可以改善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可能就用无期徒刑。 嗯， 可是现在最大的争议是无期徒刑是不是真的关你终身？也不是嘛， 对吗？ 你可能关了20多年， 对， 你可以申请假释。 对， 最大的争议在这，但是以。郑捷现在包括到后面他还在不断说为什么没有多杀几个这样的一个表现， 嗯嗯， 其实应该你很难，除非有一些意外啦， 嗯， 因为我们常说有一些恐龙法官， 嗯， 但是应该是死刑， 感觉好像是郑捷对于这个法律进行了一个挑衅哈。但是即使是法官判处死刑，最后不一定都能够得到核准，对不对？这又是台湾的另外一个特色。 对，因为你说要签你说三审定验之后的那些死刑犯，就最终还是要法务部长签下这个执行的死刑的这个书嘛。 嗯， 可是也发生过，因为可能法务部长自己并不赞同死刑， 嗯，他的理念上就不认同死刑， 他自己一些的信仰上面， 嗯， 他没有办法去签，所以有些时候他不签，他也不是说我 他不改判， 我就我不签， 啊， 那我就搁着嘛，等我下一任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有 这样的情况。所以那不签的时候，这些被判处死刑犯被判处死刑的这些犯人，他就 继续关着等咯。 哦，就是属于无限期的这个等待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哈。所以在台湾一直以来，在郑捷案之前，我的一个感受是，废除死刑的声音是。很壮大的 废除死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意见，就来自于他们怕一些冤假错案嘛。 那一个是冤假错案，另外认为死刑并不能够阻吓任何的这个犯罪，而且更多的是处于人道的一个立场。比如说这个台湾经常会引用一些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经验，比如说欧盟的话，它的有一个人权标准，就是它是欧盟的成员国是不会有死刑的。那么包括引用这个日本当然理论上也有死刑，但是呢这个日本的死刑也是跟台湾一样充满了争议，这当中很多的时候是不会被批准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在郑捷的案子恐怕会起到一个逆转的效果。我们注意到在郑捷的案子出现之后， Facebook 上我昨天晚上大致搜索了一下，出现了好多要求，主题就是要求判处郑捷死刑的这样的一些页面，有些页面的这个名字非常的直白，叫做郑捷去死之类的内容。而且那些废除死刑的人，他之前不管有没有替郑捷这个要求他废除死刑，都遭到了或多或少的攻击。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之前学运领袖陈维廷。陈维廷之前是这个台湾太阳花学运的这个带头人，他去包围这个立法院行政院，可以说在台湾的年轻人当中有很高的威望。但是这一次的事情让他对于他来说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一个角色。我知道陈维廷在自己的脸书上写这样的一篇文章。陈维廷他写自己的故事，说自小以为自己是从小父亲是就不在了，一直以为是车祸。身亡，但是直到最近他妈妈才告诉他说父亲原来是在一个与人的纠纷当中被刺死、 嗯， 作为一个杀人案的一个受害者，但是他的母亲选择一直就不告诉他，那么给他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你遭受了痛苦，但是你仍然不可以去仇恨别人，或者说报 复，不能去复仇， 对，不能够去报复，因此也奠定了他一个废除死刑的这么一个立场。这个在台湾的年轻人当中现在是有一定的就是两面的这个效果哈，他毕竟是一个我觉得我理解他是一个榜样来着，但是现在在郑捷的这样的行为激起很多年轻人的这个愤慨，要求判他死刑。但是学运的领袖，我注意到有很多人被攻击，说你们之前去占领立法院啊，这些行政院，现在在这样的时候，你们到哪里去了？哈，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又提出了很多道德的这个指责，是当中有很多的情绪。但是现在的情况来看，对于台湾的废死联盟来说，接下来的情况恐怕不会很好，这个民意恐怕会比较倾向于死刑的这一边。 你刚才讲到说废死声音很大，但是你以现在台湾的气氛来说，其实如果说你现在就一个死刑来做一个公投，我告诉你，其实真的不可能过的。它不是一个两面很大的一个就是对立的一个声音，它基本上应该是反对，就希望可以继续维持死刑的这样的声音还是占大多数。可能我想，可能如果自己可能70%以上都有 啊， 所以真的会，因为你台湾的现在的气氛，很多的这些， 如果你现在马上公投的话， 对，其实我相信就 2014年最新的调查是79.7% 79.7%， 79.7% 的人不同意废除死刑。 所以我觉得他的根结不在于只是单纯的是一个仇恨，而是对这个司法制度的一个、一个还不够的信任。你说、我们刚刚讲到，你说即使是无期徒刑好了、他可能真的20多年就出来了，或者是很多人会觉得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我为什么要纳税去养这些人？ 是啊， 对你，我为什么要养着他呢？就他不是得愿，就像说你说挪威那个杀人魔， 对对对对， 他不是现在 挪威的这个监狱系统是让人觉得很夸张， 对，你会觉得我们真的要这样吗？所以我觉得他 face 不单只是一个情绪问题，而是整个一个司法制度的一个、一个状况。可是我觉得你说。很难，我觉得王尚志，我们每次都提到他，我最近在他脸书上他写了一个道理，真的我觉得也是我自己常常会去提出的一个疑问。就 Face 联盟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你说他一个弱点，真的就是呢，他可能常常会站在这些加害者的人权，我们不能冤错假案，不能怎么样， 是啊， 可是他们某些程度他们回避掉了受害者这一面的，他觉得受害者你更多你应该要放下仇恨，你要理性，你要干嘛？ 对。 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你看来其实有点残酷的，真的。就像我之前常举的一个，就是那个苏建和案，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案子，三个人杀了一对夫妇，砍百刀，但是大部分人都只是去关注到苏建和究竟是不是一个冤案，可是对于这个受害者的小孩，就是我说过，之前我也讲过，看了父母亲血泊之中，后来终身瘫痪，然后就是奶奶照顾他，那奶奶如果走了，这小孩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觉得 Face 联盟某些程度上他们是对受害者的要求更高，你们要理性，可是对于真的你失去自信的这些人，我觉得很难，真的你很难真的用理性。就包括我自己，我妈也是车祸的，你十多年前当下你说我问看到那个去撞就是肇事的这个人，我曾经真的后悔为什么当下我没有真的去打他一巴掌，我当下我会。可是现在 他后来怎么样？ 就后来车祸案件后来就和解了嘛。对，他也就很，其实因为他也不是一个就很，也不是真的故意或干嘛，就可能就有一个缓刑什么的，就很简单。可是当下你家属的心里，你说你真的放下你很难。可是你说十多年后现在我再看到这个人，我或许也就这样了，也不会觉得，我觉得带着恨很累。可是你对于家属你真的很难，你说你们要理性，你们要放下， 你很难去要求别人，你可以要求自己这样去做。 我觉得 费雪联盟最大的一个可能我会去质疑他们的，他们真的比较少在受害者这一面去做出什么样的这些支持。 对， 那我觉得很多的台湾，你说像网络上这些常常会举例，不是说如果死在车厢是你家人你会怎样呢？都用这些东西去质疑他们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这绝对不是只是一个仇恨或是这样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了。 是，好，这个台湾通常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不是一个充满了仇恨的一个地方哈，大部分时候这个社会总体的这个氛围给人感觉还是比较就是这个比较温馨啊，或者说比较和气的、比较友好的这样的一种气氛。但是这一次也是怎么说呢，你在一个本来看上去大家比较和睦的一个地方挑动了你那一根让人愤怒的神经，好，因此症结也是让人觉得说是不是之前的这样的一种和谐的气氛是一种非常态，比如说在台北的地铁上从来没有人考虑过碰到这种情况会怎么样，因此大家很自然而然的就低头。我看到台湾媒体这两天的报道说在这样的案子发生之后在地铁上玩手机的人都少了，就是你不太会容易 有那个立委说你把滑手机把自己的命给滑掉了，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夸张啊，这个你在手机上面 受到很多人的攻击， 你在地铁上面干什么是你自己的事情。 可是今天有个新闻刚好颠倒，有一个女生也是被砍伤的，她也说因为刚好她在滑手机救了她一命，因为手机刚好 挡了一下是吧， 挡了就是挡了， 这我觉得没有办法说。 那她只是提醒你就是平常要提高警觉，但是绝对不是只是单纯滑手机跟不滑手机的。 但是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可能地铁的安保会做得更加的 这个是没错， 更加紧张一点吧， 是、 因为以前你觉得台湾的这个地铁站就像是一个怎么说， 没有，我很少看到警察， 就没有安保人员， 几乎没有看到过警察， 你看所有在现场的只有一个安保人员在最后事发之后， 对 对, 对， 所以现在是不是会变成比较紧张的一个地方呢，大家 对这个 没有那么， 在这件事情上警方确实是一个比较需要改进的，包括以后是不是网络的有一些监控啊，去 看到这些威胁的讯息， CCTV， 包括在地铁加强这个警力哈、 嗯 啊，是不是效仿一下北京的这个做法？放上这个安检机，或者上海的做法，把武警直接判到车厢里面啊？这个恐怕是未来台湾警方的一个考虑的一个方向。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立花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再会， 再见。